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228集，验尸。吃过饭，白玉堂带着天尊和阴侯去了一趟姚记纸铺。此时纸铺门前停着一辆马车，车上放着几口棺材，伙计们正在下货往铺子里搬。白玉堂看到马车前边站着一个披散着头发的黑衣服老头，本想到近处的屋顶看看，谁知天尊突然一拽他后脖领子，抓着他隐藏到了屋顶后方。 他怎么在这儿？ 白玉堂不满地看了看抓着自己后脖领子的天尊，心说好歹给他个大侠留点面子，幸亏那只猫没在这儿。不过听了阴侯的话，白玉堂愣了。 认识的？ 你和展昭进过这铺子吗？ 白玉堂摇了摇头，将之前包银潜入买棺材的经过说了一下，他和展昭还没机会溜进去。天尊指了指远处铺子门口那个正低着头闭目养神的老头， 进去必定打草惊蛇，他这不是打瞌睡，是在听。 听？ 这老头叫贯耳，听过吗？ 鬼亭三老里的贯耳？ 嗯，鬼亭是60多年前洞庭湖上的一个门派，就在洞庭仙山之内。鬼亭有三大高手，贯耳、回爪、齐尾，这三兄弟都是高手中的高手，而且都是恶徒。 贯耳内力深厚，耳力极好，有他在，想要不动声色溜进纸铺几乎是不可能的。 你俩也不行？ 不行，这无关功夫好坏或者内力深浅，你行走就算悄无声息，但是不能阻止风动。 嗯，再轻也架不住人家耳力天生好，贯耳的耳朵是好到一粒沙尘飞过都能听得到，暗探的话还是从长计议。 白玉堂无奈，也不好轻举妄动，这小小的纸铺竟然有那么大来头的高手坐镇，看来里边真的藏着了不得的秘密。之后白玉堂带着阴侯和天尊在开封府逛了起来，在成功阻止了天尊险些迷路20回后，终于是打发过去了2个时辰，白玉堂带着人进了皇宫。而此时的皇宫里，众人都快等得发霉了。白玉堂和天尊阴侯进入御花园的时候，就看到一派奇妙的景象。近处，展昭盘腿坐在石桌上发呆，一旁几只漂亮的孔雀正在假山整毛，小五趴在展昭身边看孔雀，鼻子上还停了只漂亮的蓝色凤尾蝶。小四子和萧良两人在御花园的石板路上画了格子，正玩跳格子呢。林业火靠在一旁的一个秋千上，边晃边打哈欠。不远处的一张软榻，公孙盖着羊皮毯子都睡着了，估计赶路真的累坏了。在远处的凉亭里，赵虎和八王爷正下棋呢，小包喜在给两人斟茶，包大人坐在一旁喝茶，包岩倒是很乖，坐在包拯身边给他爹剥橘子。包大人正问他些什么，可能是一些家里的情况，看得出父慈子孝。包大人的大黑脸也在对着包岩的时候温和不少。最微妙是九曲桥那头，庞吉带着庞玉、柳公公坐在西边的凉亭，方霸带着方文、方才坐在东边的凉亭。欧阳少征躺在房顶上正打盹儿，邹良坐在一座假山上，正用馒头屑喂荷花池里的鲤鱼，耳朵里塞着2团棉花。龙乔广坐在他旁边，也不知道在说什么，就看到嘴一直在动。当然了，最惨的还是影卫们，众影卫在金殿内轮流看守两具被放在冰棺里的尸体。紫影打着哈欠犯困，折影看向同样打着哈欠的多罗。 南宫人呢？ 哪都找不见。 估计在忙着找给庞飞下毒的人呢。 终于在月上中天的时候，陈公公跑来了，说皇上得闲了。众人尴尬地进了金殿。金殿之上，赵祯正站在两口冰棺中间，左看看右看看。包大人带着庞吉和方霸看到赵祯想行个礼，赵祯轻轻摆了摆手， 免了吧，反正你们也没把朕放在眼里。 包拯嘴角抽了抽，回头瞪庞吉和方霸，庞吉觉得挺冤枉，看包拯， 你瞪我干嘛？ 就我家事儿特多。 包拯黑黢黢的脸上露出一个鄙视的表情，庞吉只好瞪庞玉， 以后不准去太白居了，不准吃饭，不准喝酒。 庞玉无辜脸，反正就是他倒霉，也幸亏姐姐没事，不然他罪过可大了。赵祯对公孙点了点头， 劳烦先生验尸。 陛下，臣有个请求。 说呗。 验尸可以，但不能破坏我儿尸体，一丁点儿都不行，就连针灸的银针也不行。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要是让方霸知道他们早就扎了方俊一下，老头会不会气死？ 你这不强人所难吗？针灸又不会留下疤，也不算动你儿子尸体，你连这都不让，怎么验尸啊？你儿子活着的时候都让针灸，凭什么死了就不行？ 总之，不能破坏尸体。 方霸老顽固的腔调又上来了，众人都回头看公孙。公孙倒是真有些为难，轻轻摸了摸下巴，看看两具尸体。之前展昭已经悄悄将变色的银针给公孙看过了，公孙清楚地知道方俊是中毒，要怎样证明呢？想到这里，公孙突然双眉舒展，对方霸点了点头。 给两位公子梳梳头可以吗？ 给我兄弟梳头？梳头能查出死因？ 公孙从小四子提着的小药箱里拿出了一些药水，又叫人拿了几个白瓷碗和两把木梳来。他让方文给方俊和方武分别梳了梳头，将顺着梳子落下来的头发分别取了一根来。 头发是自然落下的，死线已经落了，不算破坏尸体。 方霸想了想，点点头。公孙将两根头发放到碗里，又跟小四子要了一根头发，又揪下自己一根放在另外两个碗里。他先将四个碗都倒满清水，随后公孙拿起一瓶药水，往装有自己和小四子头发的碗里滴了两滴，碗里的水颜色没变。接着他又往放有方俊和方武头发的碗里倒了两滴药水，没一会儿，两碗水变成了诡异的绿色。众人都看了看方霸，这中毒还是中得很明显的。 这也不能证明吧？ 你亏心不亏心？ 不用着急，我能证明给你看。 公孙说着，叫陈公公帮忙抓两只蛐蛐来。陈公公出去了一会儿，真的找来了两只蛐蛐。公孙看看，果然按照他的要求，一只大一只小。就见那只大蛐蛐叫声响亮，力气也大，那只小蛐蛐被他追得围着罐子到处跑。公孙用一根竹签沾了一滴浸过方俊头发的绿色的水，滴在了那只大蛐蛐的背上。没一会儿，就见那只原本欺负的小蛐蛐走投无路的大家伙突然像是没力气了，又过了一会儿，那大蛐蛐竟然死了。众人再一次看方霸，还不明显吗？方霸张了张嘴，看了看棺材里的两具尸体。 这也不能排除是庞玉下的毒。 我说你讲不讲理啊？ 方武打仗那会儿，我儿子在大理寺天牢呢，谁给他下一模一样的毒去？ 这毒根本不是庞玉下的，这是一种慢性毒，中毒者需要符合两个条件才能够毒发身亡。第一，至少连着三天服毒。 公孙指了指那只死掉的蛐蛐， 这蛐蛐太小了，所以一滴毒药对它效果明显，对人却不是。我这药水是测毒的灵药，百试百灵。若是变成蓝绿黄，那么必定是慢性毒，如果变成黑红棕，那就是剧毒，当场毙命。 第二呢？ 第二就是要运功，或者是剧烈的运动，这样会带动血液中的毒快速发作。 众人了然，难怪了，方俊和方武都是在对战的时候突然毒发身亡的。 也就是说，庞玉根本不是凶手。老爷子，不知道你儿子的尸体不能扎针，你剩下两个活着的儿子让不让扎针呢？ 展昭，你什么意思？ 展兄的想法和我相同。 公孙拿出了一根银针，走到方才身边，轻轻扎入他鼻下人中的位置，再拔出针，银针呈现黄绿色，同样的方法扎了一下方文，银针呈现绿色。 老王爷，幸亏刚才你两个儿子没上战场，不然估计你这会儿就绝后了。 方霸脸都白了，冷不丁公孙又扎了他一针，倒是没变色。公孙收拾东西，他的任务完成了。 看来有人只想要四位公子的性命，不想要王爷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